想太多的苦，爱将人谈得痛心刻骨。你何时回来？我不停倒数，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。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时已相遇，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。 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，轻狂叛逆不羁，年轻人的天性可能大抵如此。电影《心灵捕手》中的威尔就是一个桀骜不驯但却又绝顶聪明的数学天才。 Sorry, what are you doing? Sorry, less people's work. You can't repeat it here. You. Oh, you're a clever one. What's your name? 身为麻省理工学院清洁工的威尔，由于解答了兰博教授所留下的数学谜题而被人所知，然而打架、泡妞、寻衅滋事仍然是他每日的必修课。为此，兰博教授只能求助于他身为心理学家的大学好友尚恩出马，企图引导这个误入歧途的天才青年走上正途。 This boy is just like that. But he's a bit defensive. And I need someone who can get through to him. Like me. 在两位教授和朋友们的帮助下，威尔终于逐渐敞开心扉，并消除了人际隔阂，重新找回了自我和爱情。在此同时，难忘丧妻之痛的尚恩，在与威尔交流的过程中，逐渐开启因丧妻而封闭的心房，重新追寻情感的归宿。 It's over at McNeil. It's one of the jobs the professor set me up with.I haven't told him yet, but I went down there and I talked to my boss and my new boss. He seemed like a good guy. Good for you. Congratulations. Thanks. 一位读懂你内心的人生导师，一位真正的朋友，绝对是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。外语佳片推荐，心灵捕手。 还记得吗？那年的幸福，曾经那么相信未知的未来，你的喜怒哀乐，习惯动作，头发味道，手心温暖。我都记得，所以算是爱情吧。 为了让我怀念你的温柔，才会松开手，要给我自由。还记得吗？漫长的夜晚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心跳成巨响。小心流着眼泪，怕你听见，只能祈求别背着我，快抱紧我，能抱紧我吗？可能你还爱我，争吵时候才会低头沉默，什么也不说，因为怕我会难受。心中。